好啦，大家又到呢個星期二晚啦，咁今日咧就仍然係交通大混亂啦，咁咧觀塘線裏邊嘅觀塘站就封閉啦，咁樣，咁啊牛頭角站咧就離曬譜嘅，就係咧開嗰兩個站，咁咧就排長龍，咁咧就原來俾人發現咧，另外嗰邊嗰啲閘機根本係冇事嘅，就咁攞個咁樣嘅灰色嘅膠粒就笠住佢，咁就唔開啦，咁樣。 唔止啊！我啱啱冇見到咧 ，Facebook 有條片咧，有咧拍片就係話咧，佢就係、是、嗱一部就係嗰啲 check 八達通佢自己 增值嘅 嘢，係啊，究竟你嗰、那個即係嗰個交收啊，嗰、那個 history 係點樣啦？跟住隔離咧就係一部話聲稱話壞 咗 嘅增值機，咁佢就封曬條咁樣樣噶啦。咁條友真係做勇士喎，大佬攞$100去試喂，係我攞$50算啦，大佬。 係咯， 你攞$100去試一部機， 試下真唔增到值 啊！佢試下增唔增到值？咁點知真係俾佢增到喎？係嘛？咁針完之後 check 過，真係多咗$100喎，係嘛？ 咁咪即刻去質問呢個現場嗰啲黨鐵嘅職員啦。咁好明顯，今次嘅由呢個星期五開始嘅交通大混亂咧，就係我覺得就疑雲陣陣啊。咁咧就包括係呢個嘅黑鐵修理工程啊，到呢個嘅馬蹄路事件啊，到呢個今日嘅呢個將軍澳大混亂同埋呢個。嗰啲車站嘅混亂，即係話因為受破壞而冇辦法修復呢個情況咧，都係令到咧人哋咧就好多嘅質疑啊，係港鐵咧係受警察指揮下邊咧，係特登咧係拖慢，甚至係咧唔提供呢個服務，從而製造民怨，令到10月16日施政報告宣讀之前咧就出現呢個割席民意逆轉。咁因為咧割席呢兩個字首次宣之於口就係星期五啊，好似。 唔係，其實禮拜五嗰日佢宣布嗰日啊嘛， 林鄭宣布呢個蒙反蒙面法嗰日，就話要香港市民同呢啲所謂嘅暴力分子割席咁樣。咁好啦，嗱呢單嘢慢慢招呼呢個林鄭啦，呢、這個鐵膽嚟㗎啦，所有節目都咁啊招呼咗呢個喜事先，因為壞事就悲嘅太多，開心嘅事太少。咁啊點解咧？就係、是、話説啊，呢、這個美國 NBA 咁咧就。火箭隊的球隊經理、這個Del Morin 莫雷啊，咁咧就喺呢個 Twitter 裏邊咧就轉發咗一個叫做 Fight for Freedom，Stand with Hong Kong， 咁咧就係 Del Morin， 咁啊引起軒然大波啦。咁可能佢入世未深咧，又唔知道我哋強國嗰個嘅管治權啊、話語權已經去到全世界嘅啦， 即係冇死國噶啦，已經 係啊，所有都歸佢管嘅，所有都由佢嚟做意識形態監控同埋審批。咁呢個 Del Morin 咧，呢個 Twitter 咧就冇經呢個網絡信息辦審批而發咗出去，咁啊出事啦。咁啊，佢都好快已經刪文噶啦，其實已經係咁咧，就俾強國嘅網民就轟炸啦，咁樣。咁因為呢個火箭隊應該就喺日本打緊比賽嘅，即係季前嘅比賽嘅應該。咁啊，好快呢個火箭隊嘅老細咧就已經話係即係呢個不代表呢個火箭隊嘅立場。咁啊，呢個火箭隊嘅明星球員夏登啊，蘇魯啊就講就係話咧 ，we apologize。即係甚至係表示對中國， 佢又借機示愛啦嚇，佢又話即係好中意中國，我哋好中意佢嗰度打波㗎。 咁啊，火箭隊點解會一路以嚟咁大力開拓中國市場咧？除咗姚明曾經打過呢個火箭隊之外咧，咁佢嘅基地就喺呢個 Houston 啦。咁啊，休斯敦咧就係呢個好多華人嘅聚居嘅地方，特別係大陸嘅移民聚居嘅地方嚟嘅。 好似話比較移民比較嗰個門檻不低啲，好似話。 係啦，咁咧就所以咧就火箭隊跪低就呢個大家都覺得遲早嘅問題啦。咁啊都係台灣嗰啲明星啊、韓國明星啊咁樣，即係好少可好似何韻詩啊、黃耀明啊呢啲咁硬淨噶嘛。咁啊，所以咧就大家香港都冇乜反應嘅，其實呢單嘢即係諗住都係，即係因為香港人我諗都 冇睇 NBA 好耐啦。其實 第一冇睇 NBA 好耐，即係我哋係公牛王朝嗰個年代。 係啊，90年代。 自從呢、這個Dennis Rodman 啊、呢、這個柏賓同埋呢個 Michael Jordan 退休之後咧，咁、我哋就好少睇 NBA 啊。 係啦， 我諗講下講下都成20年。 姚明其實都好耐之前。 冇啊，冇乜睇過姚明嘅直播添，因為佢打嗰陣時嘅火箭隊亦都唔係話真係。 去到季後賽總決賽的 level 啦。 係，因為以前姚明就是學師於之前的奧拉祖雲啫嘛，咁啊奧拉祖雲是四大中鋒，係啊，好犀利嘅。咁其實佢亦都學到嘢，阿姚明都。咁但係問題就是其實佢嗰個體能問題啦，唔係頂得好耐，打了八年嘅啫，其實係。 時間就成日受傷添啦，佢仲有咩幾年？係 啊，佢因為佢好麻煩啊，因為其實佢每次咧人哋放長假啲時間咧，就其實有個夏季集訓嘅。咁但係問題就是姚明每次咧，即係 國家隊。 係啦。咁因為嗰啲國家隊嗰啲嘢其實又係非常之無聊嘅，其實又係即係唔係好配合佢自己本身係 NBA 嘅訓練嘅，咁所以變咗反而咧係令到佢咧其實嗰個體能咧係遜於即係遠遜於其他即係 NBA 球員咯。 喂，人哋係職業球員就係職業訓練，你放假你以為即係翻去大陸喺度氹氹測喺度拍電影啊拍廣告呢啲咁嘅嘢咩？咁好啦，呢個火箭隊跪低之後咧就輪到呢、這個。大陸就要 Big NBA 的 CEO 啊，呢個 Adam Silver， 阿銀 生啊，呢個阿銀生眼中就只有 Silver 啦，當然係，係 冇改錯名喎， 係啦，咁啊冇改錯名啊，就係呢個 Adam Silver 咧就話呢個即係Daryl Morey 所講嘅嘢係唔合適嘅，亦都係同佢割席，係，咁啊以為平息咗呢個黐乸線嘅憤怒之後咧，你都知而家真係黐乸線噶嘛，係 啊， 任何人講香港。都要俾佢扮，俾佢拗拗到割隻跪低都唔得嘅喎。你睇呢個 TVB 一個我都唔識嘅女藝員叫李佳芯啊。 李佳芯其實都 只係叫人登記選民啫噃。 係啊，即係佢就係咁樣講嘅咋。 就係話叫人喺選民登記法踴躍登記選民，宣傳公民責任，幫政府都中伏喎，話佢港獨喎而家。 係咯， 都冇得撈啦已經係。 咁所以我諗咧，即係以後咧，可能阿李佳芯個位咧，俾阿馬蹄佬睇咗佢嘅咯。 啊，唔係嘛？我睇下李佳芯，我就睇咗呢個新聞之後，先至上去睇下佢。喂，個樣都爭好遠喎，身形都爭好遠喎，真係。 大佬啊，而家要紅。 喂，馬蹄佬，大佬一個，再過多兩年就笑陰陰嘅咯，個樣。 有乜所謂 啊？真 係。喂，呢、這個咪就係測試香港人嘅底線咯，係咪？即係如果一個電視台係即係叫做係要紅唔要專，係嘛？要紅唔要靚。喂，咁你自己應香港人都認命啦，係咪先？ 嗱，冇辦法，呢個所謂嘅紅色恐怖， 係啊， 全球化。 嗯。 咁啊 ，NBA 嘅呢個阿銀生啊 ，CEO 咧就為咗呢個轉播權啦，一年我諗都十幾億啦。 嗯。 咁啊，另外 NBA 嘅球隊就為咗開拓呢個中國市場，就賣波衫啊呢啲咁嘅嘢啦。球員就諗住去嗰度做下商演啊，去做啲嗰啲嘅幫嗰啲贊助商啊。呢、這個 Nike 啊，嗰啲做下商演啊，咁啊有賺啦，咁樣咁啊一門，我諗超過100亿嘅大生意嚟嘅 NBA 喺中國， 好犀利㗎。 咁所以跪低咧，香港人咧都覺得屌，還掂我都冇睇咁樣。就算你話曼聯跪低，你而家利物浦夠同香港利物浦球迷會割席啦，係嘛？佢死都香港利物浦球迷會唔肯收翻個聲明，咁咧就結果就取消咗佢官方嗰個利物浦球迷會嘅身份啊嘛。而家都係撲街嚟㗎，係 好撲街。 大家唔好以為英超啊好啲啊，都係撲街嚟㗎。高路普好人，阿沙拿好波，另外一回事。但系球會嘅營運咧，始終都係要瞄住中國嘅市場。 嗯， 咁啊令到佢呢個紅色恐怖咧，就係呢個如入無人之境。咁好啦，終於琴日出事啦，就係、是、咧 NBA 嘅呢個銀生啊，喺同呢個 Daryl Morey 割席之後咧，結果咧 有好多參員出聲， 好多政界人物就喂大佬唔妥喎、 啊、 ，NBA 係我哋差唔多美國嘅國技。 嗯。 亦都係美國四大聯賽體育聯賽嘅呢個支柱。係，屌你為咗呢個大陸，為咗香港一個咁樣火箭隊嘅經理人講一句咁嘅説話， 嗯， 而係要嗰個球隊球員再加埋 NBA 嘅 CEO 道歉都不特止，仲、嗯、要威脅話取消，咁啊著啦。 嗯， 咁啊大家都知道著呢班議員後邊就係支持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包括 Ted Cruz 啦 ，Ted Cruz 就係呢個嚟自德州。 嗯。 嘅共和黨嘅議員嚟嘅，咁啊 Ted Cruz 咧就大家知啦，佢由兩年前開始攔截董建華捐款俾呢、這個U of Texas， 咁啊 Austin 分校就係由佢寫信俾呢個校長嘅喎、德州大學 Austin 分校嘅校長， 嗯、 就叫佢喂你睇清楚喎，呢、這個董建華基金會係間諜組織嚟嘅喎，咁啊當然啦，大家以為Houston 嗰邊冇反應啦，但係 Ted Cruz 正正就係嗰個地方嘅議員嚟。咁、所以佢出聲咧就係絕對咧就係有一個理由。好啦，跟住到 Marco Rubio 出聲啦。Marco Rubio 就係五年前咧就係 sponsor 呢個嘅提出同阿黃之峰商量之後提出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嘅議員。咁啊，大家睇下啦，呢個 Rubio 嘅喺個 Twitter 嗰度講乜咧 ？This is bigger than just the NBA. It's about China's growing ability to restrict freedom of expression here in the US. TV network, airline, 講緊國泰啊。Hotel chains, Indigo, retailer, and Hollywood already self-censor. Now, private citizens risk losing their jobs if they offend China. 很清楚啦，香港已經發生緊啦，係嘛？國泰咪就係咁咯，30個人，因為白色恐怖，你知唔知啊？ 唔止30個人 啦。我認識嗰啲國泰空姐話俾我哋聽啊， 2、300架。 國泰原來有好多撲街篤灰空姐嘅，原來係。 唔係佢咪其中誒蘋果咪話有一個其實係錄完音即場話俾你聽啊嘛，你頭先講嘅嘢已經錄咗音噶啦，我會交俾高層咁樣啊嘛。 係啊，衰到咁㗎。大佬全部係私怨毛嚟㗎。 即係你篤灰咧。即係你仲要光明正大喎，呢個同 trap 人啊， 係啊， 用 trap 人嘅方式去篤灰，即係話扮 friend， 然後問你話：屌，琴日差佬咁樣打人唔啱咯。然後一嚟講嗰時開始錄啦，錄完之後就交俾呢個高層，跟住就炒埋。 乜其實我唔明喎，點解佢錄完之後仲要當面同你講咧？佢係咪想勒索你咧？等你自己去即係。 但係嗱，我覺得好簡單，呢啲咁嘅空姐篤灰係自然撲街。但係如果你冇管理層採納中共文革嘅方式。應用在呢個香港嘅企業裏邊，喂大佬，你話曬仲係英資大股東嘅喎，你話國航係啫，但係唔係第一大股東，唔係最大股東嚟嘅喎，係嘛？你睇到而家國泰呢個模式，正正喺香港發生之後唔出聲，好啦，呢個就殺去全世界 NBA， 咁啊反撲完之後咁點咧？終於就傳來喜訊啦。咁啊呢個銀生我諗啊受到空前嘅政治壓力。 咁梗係啦。 喂大佬 ，NBA 係美國人最喜歡嘅體育運動比賽。然後你呢個銀生咁樣去喺中共面前跪低去舐人仔，咁啊中招啦，終於咁就係咁俾呢個美國嘅政客狂插，插到一個地步咧，唯有企硬。 我諗咧，佢自己睇翻啊，即係嗰啲中國啲網民之後嗰啲覆桌嗰啲留言啦。嗱，佢真係冇撐錯，我覺得。 嗱，銀生就改弦易轍，就各今時而作非，就再發表過一個最新的立場，就話佢撐呢個 Daryl Morey 係屬於言論自由嘅嘢。 係啦，啱啊。 好啦，跟住出事啦，就開始咧就大量嘅黐乸線啊。 係啊 ，China's 咧就喺轟炸呢、這個銀生嗰個 Twitter 啦。 咁你話 Stand with Hong Kong？ 喂，佢而家 Stand with 拉登喎、啊，大佬。 係啦， 佢話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拉登喎。 咁啊，睇下呢個叫張超嘅呢個大陸仔咧，就竟然咧就係喺 Adam Silver 嘅留言啊，喺 Twitter 裏邊就上載一張911 嘅相片， 然後就話自己 Stand with 拉登 啊。 即係你諗下呢啲 咁跟機人都唔係少喎，呢個張超冇人同佢割席喎，好多大陸網民同佢齊上齊落喎。 係一定啊，你知呢啲黐乸線咧就係咁啊，永遠咧同個世界係冇人係接軌嘅。係。因為他哋永遠，譬如在加拿大，人哋支持反送中集會，佢就走去做納粹敬禮，喺人面前行嚟行去啊！呢啲咁嘅嘢，咁啊結果就不斷上載呢啲咧羞辱美國，仲有啲講黑奴嘅，好 事。係啊，係啊，係啊， 黑奴歷史啊，呢啲咁嘅嘢。 唔係佢覺得咧，就係佢咁樣講咧，佢就可以鋭進你，鋭中你最痛之處啊！ 即係你唔俾面我，我而家就行使呢個語言暴力去揭你啲衰嘢， 係啦， 最痛嘅嘢。 但你覺得人哋覺得冇面，人哋連戲都拍埋啦。喂，根本上呢啲黑歷史啊，喂，人哋美國荷里活啊拍得仲少咩？使你講咩？呢啲佢唔怕面對，你估佢係中國人？你估佢係玻璃心咩？ 唉，呢啲叫做 真係。 我諗呢位張生一世都未離開過中國啦，當然係離開就算離開中國，你見到嗰啲留學生呢幾個月嚟見盡佢哋留學喺墨爾本、雪梨、温哥華、多倫多、加州嗰啲留學生。基本上阿黃丹今日都講啊，佢喺美國一個演講喺學校裏邊，又係俾嗰啲咁樣嘅留學生圍啊嘛，係啊，又係喺度問埋曬都挑釁性嘅問題。佢就話：其實我唔開心嘅原因唔係因為你攻擊我，而係因為你哋咁細個嚟到讀書，已經俾人洗腦洗腦。 係啊， 嗱呢個就係咧呢一代嘅即係大陸仔、大陸妹出國之後咧，所展現出嚟嗰種嘅霸氣啦，佢哋覺得。包括在美國、加拿大最好笑的又被人發現咧，用人大常委的車牌，專車去撐呢、這個撐中國去反嗰啲嘅 嗰啲香 港示威嘛， 連龍牆咯，反連龍牆咯， 跟住又被人起埋底 啊！ 就呢啲咁嘅大陸仔大陸妹咧，佢以為咧就係咩咧？佢真係覺得強國崛起咧，全世界咧都要聽佢講，聽佢講之餘咧，仲要咩咧？稍有不如意咧就任性啊！就喺人哋地頭嗰度開拖嘅，今日咧。 就兩個破壞連儂牆就被台灣內政部已經 捉了 是啊，因為台灣才是真正挺香港的，邊個破壞連儂牆的就以後不准再入境。其實我們很希望是促請台灣政府呢將這件事引申到來香港，包括警部，包括那個馬格尼茲這個人權法的制裁方式，在台灣來制裁香港這些警部和這些藍絲的暴徒呢就最好，我覺得是嗎？不讓他們入境。咁嗱呢個， 他哋而家台灣嗰個簽證，佢而家咪改變咗咯。佢而家要你申報你係咩職業啊嘛，多咗一行嘢㗎。 咁但係職業佢唔會申報係自己係警察嘅，我諗。 唔知喎，係嘛？因為而家咧，你嘅差佬咧，據聞話溝女，佢認自己消防㗎嘛，係嘛？ 咁啊諗住大隻啲係嘛？ 係啊。 哦，如果佢認自己係警察，可能就咩？佢成日鬧嗰啲女仔叫臭雞㗎嘛。 係咩？ 係啊，跟住話愛滋妹㗎嘛。啊。可能就驚自己呢個。咒語之後彈翻俾自己可能。 喂，唔係佢哋真係信嘅喎，因為我早兩日我就係睇直播咧，佢係對住一個女仔講：你係天使啊嘛， 是啊 你係俾人少噶嘛。係 啊。 喂，大佬啊，呢啲咁嘅嘢，你真係個你俾人洗咗腦，你先會咁樣講。 喂， 大佬啊。 咁對佢嚟講，阿羅范招芬又係咁講，跟住嗰個撲街黃英豪就話佢老婆嘅閨蜜嘅外甥女啊嘛，係抗爭天使啊嘛。 係啊。 仲要講明2510蚊啊嘛。 啊。 喂，大佬。我就想好揾下黃英豪個老婆係邊個，然後再 check 下佢嘅閨蜜，可以揾得到嘅，其實應該，係嘛？揾出呢個抗爭天使出嚟， 係嘛？ 2000蚊咁抵， 唔係。然之後你逐個問，係咪你？係咪你？ 係啊！我就話呢啲人點解咁撲街咧？就係佢係製造一個 fake news， 係，同埋協助中共用 fake news 咧去恐嚇嗰啲父母，其實全部都係同蒙面法一樣， 冇錯。 好多人就當食花生，佢話：，屌羅范招芬呢啲友。自己就冇機會同呢啲青年男人一起，所以就自己發耳夢啫咁。當然你可以咁講，但實際上我覺得背後咧係一個嘅用 fake news 去 manipulate 嘅民意嘅方式嚟嘅。如果唔係，佢唔會 on and off。 係啊，好好惡毒嘅呢樣嘢係。 因為佢再一而再，再而三咁用，已經羅范招芬講完已經收咗皮啦，俾人少到爆之後，跟住到黃英豪死出嚟又再接力，即係話喺藍絲同警察裏邊咧。他們是完全相信，當然他不是告訴我們，他只是不斷去污名化，將示威者的一個出來抗爭的動機將他污名化，所以就為了性服務，我說下一次就為了毒品了，可能 是 為了拍丸，為了揈頭，這些東西。 那 麼NBA 這個 CEO 轉軚之後，現在中國的中央電視台和這個的騰訊就取消了幾場季前賽，不是說全季的轉播，那很奇怪喎，新浪沒有取消的，為什麼？第二呢，就是為什麼不取消直情整個 NBA 的轉播呢？我估計就想著什麼呢？想著空你兩東西跪低之後就勝利爭取，跟住就強國萬歲，佢不嬲個劇本。 即係佢咁樣，佢諗住咁樣嘅啫。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話真搞嘅話咧，連新浪都踩埋，佢覺得翻唔到轉頭。而且即係你唔播，你唔轉播 NBA 咧，我哋諗下邊個係輸家啦。其實 等於香港一樣，就算 Now 唔轉播英超，其實我哋都睇緊嘅。 唔係你諗下邊個輸家先？即係你喺香喺大陸裏邊，即係叫做係合法嘅。 唔係佢哋網民話 CBA 好睇過 NBA。 哦，咁咪好咯，你咪睇 CBA。 恭喜你咯，係咪？你睇中超好過睇英超嘅話就 唔係，因為其實佢如果你講 CBA 都有啲咧前 NBA 球員 都好渣㗎啦，嗰啲即係等於去到踢美職聯嗰啲咁樣。 都唔係喎，有啲好勁喎，即係譬如 Allen Iverson 啦、Stephon Marbury 啦， 佢過咗嗰個高峰 期。係冇錯，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嚟到打嘅時候咧，已經習染埋嗰啲咁嘅潛。規則啦，已經係打黑哨噶啦嘛，已經係打假波啦，就係咯，其實係你唔覺得冇人睇啊嘛？就算佢嚟咗 CBA， 喂，佢應該大放異彩噶。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其實我懷疑其實嗰啲人咧，即係嗰啲前 NBA 球星咧，嚟到大陸之後咧，分分鐘就反而俾你踩，然之後咧就即係其實。即係滿足你嗰種民族主義心態， 即係梁家輝一樣咯。你撐警撐警，屌嗰套戲個票房，深宵食堂變咗深宵靈堂， 係啊， 得兩條友去睇，咁然後跟住就咩咧？仲要上真人 show 叫佢扮狗啊！你知唔知？ 係啊，咪就係咯，我哋講過啦，之前 係啊，就係屌佢特登咁樣，佢就滿足咗佢嗰種又自卑又自大嘅心理。我就話黐乸線嗰啲人咧，真係黐乸線。 是變態的嘛， 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哋嗰種又極度自卑到極度自大呢種心理咧，係一種施虐與自虐，佢同中國共產黨嘅關係啊，係一種 S&M 嘅關係。共產黨係用盡方法虐待佢哋，佢哋係唔敢出聲。 係， 然後佢哋去到外邊就用暴力去虐待人，就係咁啦。即係話佢自己受過呢個 S&M 之後咧，佢去到離開中國之後咧，呢種施虐與 被虐的情況的暴力啊，是會轉移在外國的。 但問題就是話，佢哋轉移外國就算是僑民移居了即係英美啊、澳紐啊呢啲咁樣嘅國家之後咧，佢哋呢種劣質性都係不改嘅。 好簡單，我頭先有個台灣的學者都問啊，阿范世平佢都問佢話點解大陸的陸生會動手去搣連龍牆嘅咧？佢話我哋睇到唔中意，我哋咪另一面行咯。嗱，香港人都係咁噶。係咪？我哋見到嗰啲老咗，嗰啲貼出嚟嗰啲咁樣嘅蛇齋餅種嗰啲海報，我哋唔會搣咗佢噶。見到佢唔 Nike 嘅，屌鬧兩句咪行咯，正撲街嚟嘅，係咪？但係問題唔係喎，佢哋喐手喐腳嘅喎，中意真係，即係嗰種係一種即係好 aggressive 嘅一種行為嚟嘅喎。 咪就係等於前日咪有條友即係高高地嘅，其實係我諗應該港島遊行嗰邊啊，有條友佢自己係banker 嚟嘅，大陸嚟嘅 banker 嚟嘅，咁佢就係唔知同人拗兩句，又舉曬手啊，即係咩咩，即係你真是中國咁樣樣啦。咁然之後後面就有個 black block 啦，就好快咁樣樣窩佢幾嘢啦，即閃係嘛？咁但係在場真係冇人理佢喎，歡呼嘅喎，大佬啊！呢啲嘢就係、是，即係我覺得私了呢啲咧，私了呢啲你又冇喐手，然之後俾人打呢啲咧算少。但係咧就呢只私了咧，又真係冇人會幫佢嘅喎。其實又係，因為真係大快人心啊嘛，大佬啊。 嗱，我話俾你聽，聽我哋再講呢個私了嘅問題。但係我成日話點解 NBA 依單 case 咧，我哋香港嘅文宣啊，大家聽住，文宣組做嘢，要將中國點樣迫害 NBA 嘅呢個 Daryl Morey 呢件事咧。將佢扣緊香港嘅抗爭，因為佢係撐香港嘅，而我哋即係你要話俾全世界聽，我哋已經經歷咗呢種白色恐怖好多年。傳媒唔可以講真話，藝員、歌星全部唔可以講真話，空姐講一句，私下喺社交媒體發表一句，甚至係同同事傾一句，都會成為篤灰嘅罪證，然後冇一份工，係嘛？咁而家咧，外國球迷就有一個眾籌嘅，其實呢個又要支持嘅，因為呢個係最好嘅廣告嚟嘅，真係。 係冇錯，呢個叫 Give Away Hong Kong T-shirt。 NBA 揭幕戰 係啦，喂，揭幕戰好大鑊喎，大 佬。係啊，喂，大佬，即係等於 Super Bowl 一樣，秒秒鐘廣告費成億嘢㗎，大佬。 係啊，咪即係人哋撐我哋而付出代價，喂，咁我哋唔可以當冇事發生㗎，大佬啊。 係啦，佢就話佢即係大家去支持佢著呢個 Stand With Hong Kong 嘅 T-shirt。就印咗咁嘅 T 恤，大家著住。 喂，起碼全場球迷都著曬上身。 喂，你唔好以為流啊！你知唔知法國甲組聯賽啊？ 係咪真係有？ 撲你個街！呢個轉大陸又話轉播啊嘛，法甲 係嘛？ 好啦，跟住法國呢個里昂嘅球迷啊，佢就話個球會撲街跪低。 唔係叫人哋著咩係嘛？ 唔係啊！佢所有球迷砌呢個雪山獅子旗啊，喺場波嘅比賽期間 咁有型。 大陸轉播嗰陣時啊， 喂咁啊正喎！ 喂。呢啲咪文氣咯， 但係轉播佢 cut 得切嘅喎，因為佢 你點避先？你個波飛過個人哋個看台嗰陣時，佢哋就喺度，佢要用佢唔係展示嗰支旗啊，佢係用佢哋每一個人，好似北韓千人操咁樣。 我知啊， 係砌咗雪山獅子旗出嚟啊， 阿里郎啊嘛， 係啦，即係呢個2008年京奧開幕咁樣啊，係啊，係砌咗支雪山獅子旗出嚟啊，即係你話玩大啲，直情喺 NBA 揭幕戰 嗱。 砌用人去砌 Stand With Hong Kong 都得。 而家呢個眾籌咧，我因為睇蘋果嘅新聞，就係話佢目標係籌$20,000，咁但係咧 ，so far 咧就$14,000嘅啦，已經好快達標啦。 一定要支持， 係真係梗係要啦。 係啊，一定要支持。 係啊，呢個歷史 多有多捐，少有少捐。我哋咁多聽眾喺北美洲， 唔係因為講真嗱，起碼幫我哋出翻國泰呢啖氣先。喂，話俾你聽，呢個唔係話隻國泰問題嘛？喂，你國泰 呢個係核心價值 versus 中共嘅呢個中共模式。 喂，大佬，喂，我其實嗱，你話奶共係個老細奶共啫。你作為一個普通嘅僱員，喂，你自己本身純粹想保住份工，喂，你都要控制埋我言論自由，有冇搞錯？呢個唔係話淨係香港喎，美國又係咁，係嘛？其他國家又係咁，澳洲都係咁樣。是吗？喂，你 G8 话撑香港，喂，而家就要付诸实行啦，是咪先啊？ 喂，呢、這个我觉得系要真系要认真看待。 系啊， 你而家以为贸易谈判完啊，未完噶喎。 系啊， 你而家咁样周围去要人向呢个黐乸线跪低。 嗯， 如果系咁嘅话，你咪恶过希特拉噶喎，真系。 系啊，恶过希特拉。 喂，希特拉系军事占领啫。 系啊， 佢都冇办法咁样嚟去要求同佢冇任何接触嘅地方。哦去跪拜佢喎， 係啊！呢、這個十九大咧，阿習大大講過嘅，佢話要管埋思想權啊嘛， 全世界的思想權。 咁可能係喎， 我恭喜佢。 係啊，係嘛？即係因為咧，佢嗰陣時講咧，就算係即係講國家安全，佢嗰陣時搞個國家安全委員會係乜都管噶嘛。 啊，話語權啦，而家 話語權啦，思想權啦，思想權咪就係呢啲度嚟咯。即係我覺得最昂居一樣嘢，你 即係我唔俾你諗乜。 係啦，每個航空公司你要規定係嘛？你台灣唔可以叫做國家。香港亦都唔可以，一定要講中國香港咁樣樣。喂，大佬， 唔係任何嗰啲酒店網、酒店網站都係㗎。你通常一揀嗰個 category 嗰陣時候，如果一錯嘅話，佢就喐你㗎啦。 係啊，一錯就喐你啊嘛。 係啊，呢叫中國式政治正確嘛。 係啊， 係啊，即係話你譬如好簡單啦，新聞報導，如果你稱呼呢個蔡英文，一定要加埋台灣地區㗎，唔可以就咁蔡英文總統㗎。係係啊，台灣地區㗎。呢啲咪就係咁咯，同埋我哋以往嗰啲地名譯音全部用廣東話拼，而家咪全部跟曬大陸佬咯。 蘋果成日都想咁做啦，將我哋香港嗰啲歌咧，同埋明星嗰啲名咧，全部用普通話拼音噶嘛。 啊！ 包括我而家最近啦，我見到呢個《願榮光歸香港》啊，香港竟然落咗架，竟然係 喺蘋果係啊，咁樣食攞架。 佢話你呢個地區已經係唔播得啊嘛，我唔知啊，嗱網友 check 下係嘛，我自己見到就係咁啦。 喂，如果坦白講，你話已經去到打大佬嘅階段，如果呢啲所謂思想權、話語權、意識形態控制嘅呢啲咁嘅嘢，你唔反抗， 係啊， 喂，呢個先至最容易連結全球嘅反抗，我覺得係，即係唔係話純粹係即係呢個 anti-China 示遊行，而係你呢啲咁樣嘅黑人憎嘅嘢，佢會不斷出醜嘅， 係， 因為佢有一班咁嘅癲喪嘅大陸仔、大陸妹喺度咧，就會同佢癲噶嘛， 係啊， 嗰啲小粉紅啊、共青團啊、公共帳號啊嗰啲咪會同佢癲咯。跟住第八出征，而家搞啊黃之峰啊， 唔係所以咧，我覺得啦，即係你以後啦，你啲咁嘅跨國公司同大陸佬簽合約啦，大佬，即係你尤其係即係政府啊嗰啲基建合同啊，你一定要寫明嗰個條款，唔可以犧牲自己嘅個人嘅言論自由，所有僱員都係嘅，其實係。 唔係，頭先你睇下 Marcus Rubio 嗰個 Twitter 嘅內容已經好簡潔講咗啦， 係啊， 係會因為咁樣冇一份工嘅， 係咯。 係嘛？跟住荷里活好啦，大家睇下呢個衰仔樂園，另外一單嘢 South Park。South Park 就係我哋由九十年代開始睇嘅呢個，除咗 Simpsons、The Simpsons 之外咧，就係最長壽嘅差唔多美國卡通啦。第二之二十三定 其實呢啲電視呢啲咁樣嘅卡通咧，就唔係俾細路睇嘅，我成日覺得就 咁啊，全部咧嗰幾個主角都係戰戰格格嘅， 係 係啦。咁咧呢集咧就係講咧佢哋啊，即係有先見之明。佢 before NBA 火箭隊事件之前嘅喎，就係話咧嗰啲嘅NBA 啦，荷里活嘅編劇啦，為咗個個入去大陸市場咧，就要去遷就大陸啊，修改劇本啊，又要成啊咁樣，咁就係串 Q 呢個大陸嘅思想審查同埋洗腦，同埋思想控制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咧 ，South Park 咧，從來咧佢哋都係嗱，所以你唔好話美國嘅流行文化係冇。價值信念在背後 有 它跟大陸是很不同的，跟香港的大台劇是很不同的。你看就算是 The Simpsons 都是的，他們的流行文化包括音樂都是的，即是他很多時候譬如你很簡單荷里活明星撐達賴喇嘛、Richard Gere 這麼多年都沒有退的，是不是寧願完全不要中國市場所以呢就結果呢就是我想問，其實他說禁這個好像是假新聞，因為他沒有在大陸播過 South Park， 沒有 的，他禁什麼呢？佢唔俾人 search 佢啫，係嘛？喺百度裏邊， 我諗佢 BT 都唔俾你 download 啩 ，BT 都唔俾， 都唔俾你放 set 啩。 啊，嗱，咁你記住啦 ，South Park 係邊啲人睇嘅咧？就係我哋呢啲咁嘅廢腦啦。係 啊，唔係俾細路睇㗎， 唔係俾細路睇㗎。大家唔好以為一個兒童嘅咩嚟，最後尾好得意啊！佢講要搞掂就要殺咗阿小熊維尼啊嘛。 係啊， 最後尾即係佢係諷刺咗迪士尼啊、荷里活啊、NBA 啊呢啲為咗中進軍中國。而去不斷去自我閹割啊嘛， 佢揾埋米奇老鼠， 係即係佢要諷刺埋呢個迪士尼嘅，其實咁啊都係為香港出一口氣嘅，其實 啱啊。 咁所以我覺得咧，嗱呢啲咧，嗱， 唔係佢嗰個佢而家佢呢一個呢一集佢最後尾留翻唔知一分鐘，咪就係俾阿即係黃宗耀喺度即係教你講乜嘢教你講呢一個時代革命光復香港咯。他有一段時間㗎，佢話即係有一個有一段時間俾你佢自己喺度講㗎，其實係真 係 撐香港 㗎。最好笑係俾大陸封殺之後咧，佢出咗個道歉聲明。 係我知 個道歉聲明就真係串到無倫。 係啊， 再串多佢一鑊， 就話我哋好似 NBA 一樣嚇，都係好歡迎咧政治審查。我哋 歡迎大陸嘅政治審查，係 啦，加政治審查， 喺我哋屋企進行政治審查， 係啦， 同埋進入我哋嘅心裏邊去審查， 係啦。我哋中意錢多過自由民主嚇，習近平咧一啲都唔似小熊維尼嚇，快啲嚟睇我哋啊！禮拜三播出嘅第三百集啦，願偉大嘅中國共產黨長存於世，嗱，祝秋天嘅高糧咧豐收不斷，咁樣得啦啩，中國， 即係話你要我道歉啊嘛。我而家道俾你睇咯， 其實 撲你個街咁啫嘛。 其實中國好似冇要求要道歉嘅，好似有，好似冇呢啲。 冇官方好似冇出聲，係網民發作嘅啫。呢單 係呢啲嘢係 嗱，但係你都睇下啦，呢個亦都係咧一個態度嚟，係反映到美國嘅一個態度。你辣下辣下咧，我覺得咧就唔係淨係美國，因為呢啲大陸嘅黐乸線咧。他哋以為好型嘅， 唔一定黐乸線啫。 四圍走去劈友咧， 細林唔係一定黐乸線啫。即係我覺得嗰啲咧，佢好可能係低級紅嚟嘅。 即係點啊？整蠱啊！ 係啊，梗係啦， 嚇，韓正一樣。 大佬啊，你點可能講得出嘅 ？Stand with Lighten， 大佬啊！喂，你點？喂，你個腦袋咩構造啊？你係咪咁黐線啊？真係。 咪就等於你要攻擊以色列嗰陣時候，你就話 OK 呢個 Holocaust 萬歲咁咯。 係咯，就係、是、咁樣啊嘛。 Stand with Nazi 咁咯。 係咯， 一模一樣啫嘛，係啊。 即係你認為咁好有型，其實呢啲係非常之樣衰。其實係呢啲係你自己你係自己攞假嚟丟，根本就係、 是。所以好多我海外嘅聽眾咧，見到啲大陸人嚟踩場咧，好憤怒。我話俾大家聽，唔使嬲，唔使。正正今次嘅運動咧，其中一個 side effect 係咩呢？是令到呢啲大陸呢咧出醜在人前啊！每次去踩場，每次走去叫囂，揸埋啲名貴跑車，係嘛？揸埋嗰啲大陸嗰啲嘅專車，老豆老母嗰啲咁樣嘅富二代揸架嗰啲咁樣嘅法拉利、保時捷啊，嗰啲咁嘅 Maybach 啊，嗰啲咁嘅車去，咁啊俾人影曬，咁啊跟住就喐手喐腳打人呢啲咁嘅嘢。你諗下人哋西方嘅主流傳媒眼中。是不會理你什麼 China Model 啊什麼偉大民族復興的、人家就覺得你一班暴民一班刁民是、就是這樣所以呢越多這些活動他們越去踩場呢越做多納稅敬禮呢、就越好真的的 有人說那個眾籌已經達標了、 啊、這麼快 好快啊大佬 我想香港一報完即刻達標了現在 是啊 再叫多啲人去， 係 著呢個 Stand with Hong Kong 可能 其實好多嘅喎，其實佢嗰個開季賽啦，即係 好貴嘅大佬門票，唔平啊！ 唔係我知，即係你叫人哋，等於係咪叫人哋門口派衫啊？其實係即係眾籌之後嚇，著住嗰件 T， 唔係你要話俾人聽，我覺得香港嘅文宣要話俾人聽，點解同香港？點解我哋撐呢個 Dale Morey？ 個原因就是香港呢個白色恐怖咧、正正就係 Dale Morey 所受到嘅迫害。 冇錯， 所以先至大家我哋就係、是，因為你記住上一波嘅攬炒巴嘅十一嘅文宣係咩啊？係 Today Hong Kong the World Tomorrow 啊嘛。係 冇錯，冇錯。 呢、這個 NBA 事件咪就 exactly 咪就係咯。 exactly 啦， 係嘛？就係、是、國泰嘅美國版嚟噶嘛，係、嘛？你要入嚟我嗰度揾食啊？得、你咪審查你嗰啲球員、你嗰啲球隊嘅經理、教練嗰啲言論咯。就係、是、咁、我覺得如果唔集體反抗咧，這個世界係冇公理嘅，真係。即係我哋俾大陸嗰種嘅意識形態、思想控制嗰種迫害，你諗下由封殺我哋出版社、退書，到控制書店，到洗頭艇捉阿林榮基、李波你翻去，然後一路你見到而家大學嘅書店啊，全部都係俾三年商務中畫進字，大學嘅書店。記住啊！嗰啲暴動大學嗰啲學生啊，大家記住，問清楚點解要招標要俾商務入去？ 仲有美心，美心都喺入邊㗎。其實個 canteen， 嗰啲 canteen 咪就美心啊！如果唔係點會真係塞美心啫？佢哋 冇錯，係啊， 係嘛？全部都係啲利益輸送，俾曬啲大集團嘅利益輸送，佢哋就收成期。然後到香港人有苦難有危難嗰陣時候，就全部跳出嚟去撐迫害你嘅人。就係咁啫嘛。點解啲人咁憤怒啫？咁所以我就話，如果真係要，清楚演繹啊 ，Today Hong Kong, the world tomorrow 嘅話咧 ，NBA 事件咧就是、我哋喺國際舞台文宣大顯身手嘅時候，真係嘅舉牌又得，我相信一定會有香港喺美國嘅球迷係會入場嘅，係支持香港呢個反送中。 係，冇錯。 除咗今次呢個發起人，呢、這個應該係外籍人士嚟嘅，今次呢個發起人、這個，我相信係一定會有嘅，其實。所以大家記住。即係好似大家去到冇路行嗰陣時候， 即係好似曾玉成話齋，蠢人總會做蠢事。 啊，小老寶啊嘛，你就係講嗰個。 係啊，柒人總會做柒事，行下就會出煙嘅啦。係。係嘛？以佢哋呢種咁樣嘅覺得，全個世界都要聽佢點，全個世界都要跪拜呢個習帝嘅咁樣嘅心態。呢種心態我覺得真係勁過希特拉喎。 係啊，係啊，霸道嘅希特拉。 係 啊，希特拉只係自吹自擂話我係亞利安優等民族啫喎。係 啊， 係咪？佢都唔會要你走去將佢一個視為人哋，即係人哋民族嘅，將佢視為人哋偶像先，咁樣去跪拜佢喎。 係啊，咪就等於我哋都唔知道，好似有啲一帶一路國家好得意啊，唔知好似係。哈薩克那些他們有些橋是即大陸給錢建的，他真的在橋躉那裡，啊不是啊，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他的橋躉那裡 寫著習近平， 他真的他是印他是整個習近平頭像在那裡的，大佬人家識叫你什麼習近平，即是人家覺得騎呢而已，大佬啊， 那可能就是說我送給你的那條橋，是吧，那我就印回這個習帝在這裡，他交差而已，我想，但那個公仔可能兩月兩個月之後就被那些 巴坦剷了，可能 是啊，好樣衰這些，真的， 但是沒辦法的，我覺得即是要衝出國際去拆呢，這個就是未來中國在反送中之後呢，在國際戰線裡面其中一個大敗筆來的， 是 因為他越是這樣封殺香港，越是多人呢，你要記住西方始終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是 是不是，就算行錢也好，喂大佬，人哋都要挺直腰骨賺嘅嗰啲錢。如果唔係佢喺自己國家變成過街老鼠。 係啊。 如果 Adam Silver 係咁樣就咁跪低嘅話，我諗佢自己冇得撈添啊。NBA 會炒 Q 咗佢嘅，其實。因為呢個就係你抵觸咗美國人嘅核心價值。呢個就係由香港到今日點解即係成為一個嘅分裂，香港人會咁慘嘅原因。就是你要香港人夾硬扭他的手，放棄核心價值，然後擁護你這套這樣的仆街核心價值，就是中共模式。那你想想過程是多麼痛苦。 所以呢，朱鎔基就說了，如果香港搞壞了，中共就是民族罪人了。 這個以前說的，不是現在 說的。不是啊，最近日本在微博那些封傳啊， 又再拿出來說。 是啊，無端端被人封傳，這些就是 用來黑習近平。 是啊，很明顯啊，這些不會死錯人的，其實就。 好了，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講完這個喜事之後，就講一下這個壞事。 好。